他想出了几句词，之后呢又请著名的作曲家李伟才来谱曲，才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雁南飞》。刚才的这个女生来自歌手马小梦。这里是歌飞扬，继续和你来分享不一样的翻唱也流行。接下来的这首牧歌，或许你跟我一样听过好多人的版本，比如德德玛、胡松华、布伦巴雅尔、云飞、钟立风、乌兰图雅等等，足以见得这首歌的迷人魅力。今天我为你挑选出的这个女生的版本来自黄婉婷。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走黑夜，青草的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。波浪追逐波浪，寒鸦一对对，姑娘人人有伙伴，谁和我相配。等待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等待等待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。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江水，等待等待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。 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，歌手许巍用一把吉他让许多人记住了这首《一江水》。不知道刚才廖昌永的美声有没有再次让您感动呢？带了更多中年人的坦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首来自一位小朋友，说他小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10年前，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歌唱祖国便是他的歌声。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经典的送别，有请杨佩仪。 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

我和你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，由常石磊、马文和陈其刚作词，陈其刚作曲，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唱。没有气壮山河，没有纵横捭阖，却闪耀着人性与情谊的光华，以舒缓而温情的方式，让我们如沐月光清风，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。今天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个翻唱来自常石磊和陈小朵。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刘慧继续与各位进行今天的音乐主题之翻唱也流行。作为电影《海外赤子》的插曲，我爱你中国被传唱了那么多年，可以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在近些年的翻唱当中，我个人向您推荐谭晶的这一版。 到今天为止，歌手刘欢在2003年发行了一张唱片，仍然被不少人津津乐道。这便是那张翻唱六七十年代老歌的专辑《六十年代生人》。刘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些老歌。按他自己的话讲，这是一张向老一辈音乐人致敬、献给六十年代生人这些后代的专辑。今天我们听过的来自宝岛台湾的歌已经不计其数，去台湾只要几个。这里是歌飞扬周日音乐主题之翻唱也流行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总占有爱争吵，默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痛和铃声，要分别留到阳气，上有啊真有期待的一种，当心夜半被争吵，人生道远多艰辛，洒下一路途的铃声，山叠嶂，水一座海，听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 世界。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谢高登和韩红分别带来精彩的翻唱《驼铃》和《绒花》，一样的旋律，不一样的情感，歌声便以如此的方式让我们去触摸那些远去的历史。好了，今天翻唱也流行的最后，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改编自李春波20多年前创作的同名歌，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勾勒出了在外的游子对父母真挚情感的一封家书。感谢收听，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现在外地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，其实我更想回家。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，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。你们就别再催婚了，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，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，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。 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。 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